喂，Hello，有一个礼拜啦，我系桑尼啊，又翻嚟女广场。咁咧，上次就讲咗咧，赛马小姐咧，即系讲紧嗰啲性癖，就大家讲得好开心啦。咁就即系都讲话好多嘢，其实我哋好想讲而又未 咩啊？ 讲嘅。 你嗰句对联系咩啊？ 马赛讲赛马系啦，关公就打公关 哦，咁嘅。 系啦。咁咧，即系正所谓咧，即系好多嘢都未讲啦。咁 皇 就。 太系咪淫乱无耻啊？ OK 啦，又几淫乱无耻。其实佢淫乱无耻都系即系俾自己睇，或者系佢想意图或试图就去讨好佢嗰个对手嘅啫。我觉得 系啊，我哋站喺个道德嘅高地噶嘛。 高乜捻嘢啊？算罢啦， 你 系咪 呀， 先？ 悭啲啦。 道德高地都要搏嘢嘅，我觉得 咁啊， 系咪 你 先？ 翻去唔好打飞机啊！ 我觉得最紧要就系系咯，咁最紧要大家都 enjoy 呢件事啦，都系嗰句。咁今日有几个嘉宾啦，咁世奇啦。 Hello， 仲有呢个九唔搭八嘅纯纯情少年啦、 喂，你咪想改名啫？你个话柒咯，呢个名系 冇啊，冇人话过柒啊，系你好柒咋？ 呢个名好长啫，系啦，冇所谓啦，系啦。咁其实我上次我讲咗啲，譬如讲紧啲咩拍片啦，讲咗譬如一啲影即系影相啦，我哋又玩嗰啲即系特殊嘅游戏，譬如可能讲紧强奸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易服啊，或者可能即系有啲制服诱惑啊。咁啊，世奇又话扮过呢个 我 护 嗰 士 晚 系 讲完， 嘛？ 第二日已经再攞翻啲护士出嚟啊！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影到支针筒俾大家睇。 系啊，但系其实嗰啲，但系其实嗰啲制服其实好平，好 cheap 嘅啫。通常都系着，讲紧着一次半次咁就即系都用翻噶咯。 系啊，之前我都同你讲咗啦，着嗰件警察一扯啲楼，啪成排爆晒。 唔系，所以就系话周行都话赛马小姐佢嗰啲制服咧好 cheap 嘅啫嘛，全部都系即系淘宝货色啊，10蚊8蚊人仔一件咁就 OK 噶咯。 你谂起制服嗰阵时咧，我谂起一个生意想做啊，就系咧就联络就各我哋咧通常中学咧咪有啲咩天长行唔知咩校服公司嘅。咁啊，联络晒佢哋各地嘅校服公司做一个代理 嗰 啦。 阵时有间新 X， 系啦，咁就将啲制服嘅集体埋去东莞啊。 好受欢迎噶。 咁啊， 喂， 我应该几好生意做， 我 但系我 觉得 惊 佢系有啲名校嘅会咯。我嗰阵时有听有朋友讲过，佢真系即系玩即系嗰啲制服 咁 咧，就 系 净系招呼港产嘅啫。跟住去到，你想着呢个 跟住 灯 净系 光 去 啊？ 屌到名校妹 唔系 啊， 新法好受欢迎噶。你 新法 上 水手服 间 啊嘛。 屋打咧，佢除咗新正嗰啲，仲要有味嗰啲，都 冇 系好 错， 有 上新法就 market 粒啫。 噶。 有味啊？ 有味。我嗰阵时开嗰啲制服 party，我有时想快咧，唔会喺淘宝买噶嘛，咁就会喺呢个香港 Yahoo 嗰度揾啦。咁有啲新法系最 top 嘅，跟住你会见到有问题嗰啲噶嘛，跟住好多人留言，你着过几多次啊？有冇有 M 织啊嗰啲咧？ 哇， 孖叉都有 点解咁捻重口味嘅话 M 织啊？我觉得除咗你话新法固之然系好吸引啦，水手服咁样样啦，我觉得佢某间姓乜乜名校咧，嗰啲格仔群其实都好吸引嘅。铜锣湾有间女校咧，佢系格仔群噶嘛？ 成 Paul School 啊？ 系啦，我觉得嗰个都 OK 嘅， 可能睇得假片多咯，新法就本地啲 咯。咁但系于我咧，闭口嘅， 唔系新 我母 法 校 对 M 面嗰间都系 格 格仔嘅，OK 系嘛？ 系啦。 但系佢嗰啲格仔系咩格仔先？人哋系嗰啲好 elegant，即系好 traditional 嘅格仔嚟噶嘛？ 咁都系呢、 這个，即系红黑格嗰啲啊， 都系呢、 類似 這个系都系保禄系列嘅，系 唔系保禄唔得嘅，保禄挑唔起原始性人噶，我觉得保禄系比较纯情派啲咧，真系学院风咧太正 路。我中意学院风喎、 咁而家讲紧男人我嚟攞性幻想嘛？ 喂，唔 系 你谂下啦，我谂你谂下啦。如果你可以追一个好学院风、好斯文嘅女仔，然之后将佢变成一个床上嘅荡妇，呢件事系 好有呢个挑战性咧， 系 咪 先？即系你即系新发嗰啲，你本身出到嚟个格局都即系即系都 M 本人就 系 呢种 系 啦， 已经陀地价啦， 即系都 M M 地 K 噶啦。咁我觉得你呢啲你出嚟，只要我俾钱都有得玩啦，系咪先？ 嗱，嗰啲反而想训练翻变成一个纯情玉女就呢、這个吓。 你将佢成成纯情玉女， 冇错，咁啊重大挑战性 难啲、啊，系咪先？即系佢咦我唔好啦，好恨啊，唔好啦，唔好熄灯啦，点啊咁样。 唔系，首先就要去深圳去。 屌你扮乜捻嘢啊？系咪先？ 去深圳去补翻个窿先吓，咁样。 系咪先？摆乜捻嘢啊？ 哦，唔系、哦，之前睇咗有篇嘢咧，港台。台湾嘅话80蚊可以买一粒唔知丸咧，跟住系放入去，系一个故事嚟嘅。咁就话系个女仔就已经失咗贞操噶啦，咁就同 男朋友讲话，唔知你介唔介意，咁跟住经过一间铺头呢就买一粒丸呢就塞落嗰度嘅，咁就会有落红嘅现象出现，咁佢男朋友仲讲话唔使啦，呢啲唔冇用㗎，点知最后嗰个故事就係讲话个男仔识咗个女仔呢债处嚟嘅，咁就搞大咗人哋个肚，咁佢个原因唔要个证实就係话咁人哋个精操都俾咗我，我冇理由唔负责任㗎嘛，后咪先至发觉因为流产啦嗰个第三者，跟住之后原来呢个医生就话唔得啦，你太太落过太多次啦，我哋救唔返个小朋友，跟住佢啲即刻恶晒言，佢隻猪唔系俾咗我嘅咩，跟住原来条女就系用80蚊买咗隻猪返嚟。真系有㗎，精粗呢啲真系唔使怪呀，你买粒丸呢塞入去呢就即刻有啦。 唔系即系 我系一个猪砂嘅咩，我睇冇合片 手工砂嗰啲 系咯，到完就冇咗㗎嘛，应该系。 唔系我自己觉得囉， 猪砂而家就搵到你边度搵 猪砂俾我。系咪真系咁重要先？重要先嗰块膜， 唔系一个问题，就系系咪真系有咁嘅现象噶？系咪做完就冇咗粒珠砂噶啦？ 我唔知啊，即系睇金融嗰啲手工砂。 呢个要揾阿做啦， 系啊，剥完嘢之后就 做啦， 系啊，点落只手度，一出世啲女仔嘛，跟住剥完嘢之后佢就会冇咗嘛，但系唔知佢有 系咪只手臂充血，所以就冇咗啊？ 充真系唔知， 真系唔知咩化学作用。 我觉得呢啲系咪作出嚟噶咋？ 定系自己捉甩咗佢啊？ 我哋唔好离题嚟太远啦吓。好啦，我哋上次讲完即系制服啊、成啊嗰啲之后咧，咁其实我哋仲有啲啲性癖好咧，想大家探讨下嘅。咁话说咧，我有个男性朋友咧，佢就话好非常之咁热衷同埋渴望咧。我唔知佢有冇玩过啦，佢应该声称冇玩过，所以佢好想试下，佢想玩 free play。咁佢就话我系啦， 咁咪想约你啊？ 啊，定系六月啦嗰个吓，我 陈唔系六月啦，唔系六月啦，六月唔系我，唔系我包嘅，唔系我啦，唔关我事嘅。 抽个水啊！ 系啊，咁其实咁佢就同我讲，佢就同我讲话，即系想玩 free play。我话但其实点解要玩 free play 咧？我心谂，屌你分分钟一条女你都搞唔捻掂啦，系嘛？你搞两条？ 嗱，唔系呢个问题啦。男人有个欲望就系一屌就要屌孖女嘅。 咁但係你冇理由吉吉下左边十下又转， 你唔好理啦， 隔篱十下 我有两只手，系咪先？ 唔系啦，嗱又唔系喎。咁我有同呢个男性朋友即系去分享过呢个话题啦。咁我话点解咧？我话其实我话讲真嗰句，因为我即系女仔系觉得我中意你，我先会同你搞嘢噶嘛。 都唔可以咁讲嘅，我都真系识有啲女仔唔系噶。 哦，咁我系咯，即系我觉得喂，我中意你，我先会同你搞嘢。咁我如果我真系中意你嘅话，我点可以叫多条女嚟即系同你一齐玩？我点可以见住你？即系喺我面前屌 第二，咁系因为我哋呢啲人占有欲强啫，可能有啲会觉得大家柴娃娃热闹啲，就好似食鸡煲打边炉咁样，一班人开心啲， 即系食多两个餸系嘛， 饮食咁啊， 可以食多两个餸啊嘛，系嘛， 系。 但系咧，我有听过咧，佢就系话，佢话我觉得咧，玩 free play 系男人梦寐以求嘅梦想嚟嘅 ，at least 一世人要试一次。佢话我话点解咧？我话其实讲真嗰句，我见到两个男人喺我面前打茄轮，佢话好想睇两个女仔打茄轮。我话其实如果我见到两个男仔喺我面前打茄轮。几靓仔都好啦，就算吴彦祖同古天乐打茄轮，我都觉得呢件事好捻肉酸。即系佢话，但系佢就话想睇两个女仔打茄轮。 咁佢要揾两个女仔都系败先可以见到两个女仔打茄轮，又同时同佢搏嘢噶。 系咯，即系我同条女打茄轮，佢就唔关你事啦，扑街你行出去啦，系嘛？ 唔系嘅，因为你男性女性， 但系佢又话好想睇到两 分别咗，因为女性系俾人印象系一个被动噶嘛。 但系佢又好想睇两条女一齐争佢碌嘢嚟含，佢话。 咁呢个都正常嘅，我都觉得正如啲女仔会鍾意见到啲男人为佢哋争风呷醋咁样差唔多。 个原理一样啊。 我觉得差唔多啦，即係我碌嘢好劲，好多人抢住含，咁我会好 power of it 咁样嗰啲。 成为皇帝召见嘅时候就 皇帝 系啦，嗱嚟皇帝招，皇帝招。 嗱但係呢我有即係听过一个真係曾经有玩过 free play 嘅一个朋友之后嘅时候包教啦。唔系六月啊，六月唔系我啊，唔关我事啊。我唔系话你讲㗎吓。咁好像也中槍嘅呢啲，咁咧佢就話咧，其實咧，如果你話真係即係玩緊 free play 嘅時候，佢話通常咧有一個係即係 let's say 係兩個女仔一個男人咁樣啦，即係一王兩後啦。佢話其實係可能開始即係前奏嘅時候就係兩條女喺度即係互摸啊，即係含啊咁樣樣。咁但係你到真係真正埋牙去搏嘢嘅時候咧，即係去吉嘅時候咧，佢話其實有一。佢係其實都係主要係吉嗰個嘅啫，咁然之後咁我話咁另外嗰個點啊？個另外嗰個咪喺隔離喺度摸下，即係摸下條女又摸下條仔。 好冇癮嘅喎！ 我話咁其實另外嗰個都冇癮嘅，佢又餵唔飽，佢又唔歡樂，咁點解要咁做咧？ 有手㗎嘛？ 咁你除非係。 唔关事啊，咁你件事你冇完，你冇完成。 唔系，但我想问你忙住屌紧个閪嘅时候，你另外只手可唔可以好努力咁去画另外一个？ 因为经过呢个专业训练咧，系得嘅。 但系香港有几多个系即系经过呢个专业嘅训练咧？ 香港嘅男人咧系睇 A V 无数嘅，咁但系每套 A V 都系睇几分钟。 报纸都有卖，香港嘅男人其实平均持久力唔系好高嘅啫。 咧，我觉得持久力高唔一件事，但学阿做啦话斋，即系讲真嗰句，你成日睇 A V 唔代表你波嘢劲，系咪先？你成日睇足球系咪你足球好劲啊？ 评论应该好劲。 你评论劲就唔代表你实战好劲噶嘛？ 你评论劲都唔代表你条脷濑得啦。 所以要实战噶。 即系你睇 A V 嘅时候，你见到人哋玩 P P， 喂，屌你撩佢啦，撩佢啦，撩佢啦。 唔系，咁你嗰个 friend 佢 你自己有光着急嘅啫，唔关你事噶其实。 嗱，唔系咁，我哋有呢、這个熟悉嘅场地去训练噶嘛。 唔系喎，咁你嗰个 friend 分享完俾你听，佢你有冇问翻佢咁另外冇份做女主角嗰个女仔点？ 冇啊，唔识噶其实。我话但我就 当一个好有持久力嘅男人咧嘅时候咧，咁搞一边就 我 有另外睇另外搞另一边。 我件事唔得完整咯，你明唔明？即系企喺隔篱望嗰个咧，其实唔得完整咯件事。系，就算可能即系透过除咗呢样嘢之外，即系除咗真系插入之外，即系可能佢可以有其他方式，可能 let's say 玩具或者可能手指啊啲令到佢有高潮。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件事唔得完整咯，系啊，我就会觉得如果系我嘅话，我谂我会有啲失落咯。 有上下集噶嘛？ 咁唔系，咁可能有啲女仔 即系回一回气再嚟个， 系啦。 唔系啊，有啲女仔会觉得咁样有嗰啲叫咩？有成就感啊！我争取到做女主角，哇！我嗰个人望住我， 喂，有训练嗰啲男人系可以。个零钟头都唔射都得噶嘛？ 哇，其实咧个零钟头唔射呢件事，对于女人嚟讲系一件好痛苦的。 咁所以咪要两个咯？ 咁 系咪？我会屌到干噶，我试过。 系啊，真系干，真系干水噶。 摸啦，阿 lift 过嚟啦。 我真系试过，即系望捻住个天花板，喂，干糖落去得未啊？快啲啦，咁样样咯，真系好捻痛苦噶嗰件事。同埋咧，我嗰阵时真系试过咧，有个我之前讲紧一路都系嗰个扑街男朋友咧，咁佢又系就系话即系好热衷你咧，就话想即系想渴望玩 free play 嘅，咁但系佢就即系有聊过我啊，不如你嗌啲 friend 出嚟同你玩，同我哋一齐玩啦，咁样。我心谂你咪捻癫啦，咁跟住后屘有一次咧就嗌交啦，咁嗰阵时我好爱佢嘅，咁然之后后屘嗌交啦，咁佢又话分手啊剩啊嗰啲啦，咁我又好冇骨气地翻去即系掠佢啊氹佢啊剩啊嗰啲咯，佢竟然开咗个排头俾我，真 系 好嬲。 就系、是、话你搵条女嚟， 系啦，佢话 佢话你啦。 你搵条女嚟同我一齐玩 free play， 咁我就原谅你啦。我话吓，我话边度搵到条女嚟同你玩 free play 啊？我话玩俾钱嗰啲啊咁样。跟住佢话我想搵条女嚟睇啫嘛。我话咁我俾钱咯。佢俾钱嗰啲又唔得，俾钱嗰啲又污糟。我话佢睇啫，佢污糟都唔会传染你啦，系嘛？即系佢又唔 OK 喎。咁佢话唔得，你要搵啲 friend 啊。咁我心谂咁算啦，咁分手咯，即系怕捻咗你。 好尴尬噶、哦，我搵个 friend， 我当佢肯啦，佢制啦。喂，事后食饭嘅时候会突然之间谂翻起，哇，佢冇着衫坐喺我面前啊！ 我好似好细个嘅时候咧，咁咪嗰阵时 讲， 系咯，即系大家都系食饭嘅，见又见到好尴尬， 无端端系夹嚿鸡俾你先啊嘛， 一阵间大家碰巧打边炉，有鸡子啊，有牛鞭，即刻啲幻想砰砰声咁涌翻， 仲要系对方父母都喺同台系嘛？伯母，琴晚咧 做功课啊嘛， 系啊。 嗰陣時我有個兩個女性朋友咧，一個年紀大少少嘅，咁我有個作就同我另外一個細啲咧，就同我同年嘅咧，佢就話嗰陣中學嘅時候啊，佢話兩個女仔咧，佢哋大家都係異性戀嚟嘅，即係佢哋大家都有男朋友，但係佢哋係可以佢哋兩個搞嘢嘅喎。 哦，因為 universal adapter。 但係佢哋又唔係，即係佢哋又唔係拍拖嗰啲喎，但係間唔中就會唔知點解就約出嚟就兩個女仔就搞嘢咁樣咯。 啊！但系反而唔系专登揾碌蕉磨嘅啫喎，两个女仔。 可能佢哋有啲辅助工具啩，唔知啊。但系我有听过呢件事咯，咁我个女性朋友有同我即系分享过咯，咁佢都回味无穷噶。 不过你讲翻起中学，我就谂起我都有啲中学嘅特别性癖嘅，但系嗰阵时就唔兴咁多手机啊，咁多战地记者啊，我都有玩过下。 中几嘅时候咧？ 野外求生嘅游戏嘅。 系啊。 中几嘅时候咧？ 中 二，我谂中三喎、 啊， 如果冇记错， 系啊， 系 啊，中三个仲好乖女，中三 系同嗰一个男朋友嘅啫。 仆街，我仲一嚿饭咁样。 都成年未啊？我想讲呢啲。 中三应该系咪够十六啊？未衰十一啊？ 我唔知啊，我呢啲真系够咗十八岁啊！ 我系唔系喺衰十一嘅年纪啊？嘛，我系喺唔衰十一嘅情况底下破处嘅，即系唔犯法嘅个男仔、 okay. 叫做嗰阵时试过喺gathering 热门地方啦。是 即是咩啊？ 残次咯， 冇烟嘅啫。 唔系啊，嗰阵时有个地方系青衣城咧，以前咧未咁多拖劫人咧，咁其实嗰边系冇人行噶，所以咧啲残次系冇人去噶。 哦、oh, okay. ， 跟住仲有澳海城嗰阵时又系冇人行噶嘛。我读中学嗰阵时系冇人噶，澳海城嗰阵时系喺公园咧坐成日都，你知唔知澳海城嗰度咪有公园嘅？喺差唔多近。 我啱唔系啱残次兴起，啱嗰段时间应该残次兴起嘅。 系啊，系 即系嗰啲无障碍设施就嚟俾你班 M K 仔、M K 妹就攞出嚟做炮房啦，系嘛？ 可以咁讲啦。 唉，即系等啲伤残人士伤心啊！ 你以前咧咪有嗰啲 couple seat 嘅戏院嘅，睇早场咧有一套唔知澳洲嘅戏，其实冇谂住喺戏院咁。咁刺激嘅，但系就系因为早场真系冇人，成个戏院唔得五个人定六个人，跟住你情侣位 couple 先，跟住搞下咧，即系本身首先就佢十分之多手啦，咁就 咁总有一个做主动嘅， 靠下，咁跟住之后又未至于真系好完成，好完整咁样搏嘢嘅，因为始终你喺戏院啊，就算再黑啊，套戏几大声都好，咁咧有两条友无啦啦喺度 搭埋咗， 好碍眼噶嘛，所以 couple seat 咧真系只可以侧侧地咁坐喺佢上边玩一阵咯，跟住之后都即刻喂好熬啊，真系跟住坐翻喺隔篱帮佢用手咯，真系惊坚惊，但系系 老实说 好刺激。 我有 朋友而家大个真系唔敢，真系以前细个先做啦。 哇，大佬而家边个冇电话？边个电话影唔到相？ 冇人有冇电话， 是是啊、 但系而家嘅羞耻心系比以前强好多噶。 有廉耻咯，而家系咪比较？我嗰阵时有个朋友咧，男仔朋友喺美国翻嚟咧，佢就话嗰阵时读college 嘅时候喺个图书馆里面。跟那个女仔搞咯， 那个图书馆应该几大下， 但系佢系真系坐喺张，即系咁，佢图书馆会有张台，咁有几张凳，啲人喺度做 project 啊， 通常好旧噶喎，学你上次话斋会结结声噶喎， 佢真系坐喺上面，我话吓，我话点会搞得到噶，我话又日光白白咁样，又开晒灯，我又有人行嚟行去咁，佢话系啊，但系冇人理你噶，咁佢话咁点啊，咁咪条女咪坐上嚟咯，咁佢咪坐喺度，跟住条女就自己坐上嚟喐咁样样咯，咁佢个样就极力地， 咁啲人行过点啊，望一望。哦，冇嘢啫，搞嘢啫嘛，咁啊！ 我唔知啊，我就问佢话冇，因为佢话嗰间图书馆真系大嘅， 搞嘢嘅， 都冇咩人，可能佢系 真系好搞嘢， 佢可能系嗰啲 medical school 嗰啲医学图书馆嚟嘅，所以啲人啊，佢哋可能喺度研究紧拜厄嘅 human 拜厄 嘅结构， 系啦，同埋呢个可能嚟紧会做 project 呢个 project 嚟嘅，可能系 就系呢个完成咗十二个月啦，唔系十个月即系生仔。 等结晶粉，等结晶 粉。我都试过有男朋友即系撩过我去做一啲即系啲野外定向啊。嘅野外求生啊嗰啲嘅，即係譬如可能有時喺譬如話要去後樓梯啦，話可能即係殘次啦， 好危險。我 friend 早排先撞咗， 但所以我拒絕咗， 見咗一單， 係咯，我拒絕 咯，太危險啦呢、這個。 跟住我就唔制，咁跟住後屘佢又發爛渣咁樣樣咯，即係話我唔肯同佢去後樓梯。哇，我係唔肯 嘅。當時你幾大啊？ 幾大啊？早一兩年前。 咁唔會㗎啦，咁大個唔會做呢啲咁冇智慧嘅嘢。 我覺得就算我幾大都好，我從來都唔會。覺得呢樣嘢係一件即係好有智慧嘅事嚟嘅，即係我覺得真係戇鳩。喂，你陣間轉個頭俾人撞到咁點？你知唔知我早兩個禮拜落路攔啊？咁佢仲要咧咁成個 dance floor 咁樣啦。咁佢咧去做 dance floor 嗰度咧有排唔知係跪定咁樣嘅。咁總之你半個攞又可以坐到上去噶嘛。咁跟住咧，我哋跳跳下，冇忽然間咧就見到咧有個 secure 咧就指撚住一對男女咧就喂你好停啦咁樣即係講英文。咁跟住後屘我哋就即刻擰住面望咯，嗰條女咧係着住條連身裙嘅， 但 係佢已經係坐咗喺度，即係半個攞友就晾咗上去嗰個膊度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嗰兩隻腳係伸直咗，跟住嗰個男仔咧就已經係咧 即係佢已經係咧那個 佢係除褲啊，定係個頭攣咗入去？ 佢應該係，我估佢應該可能拉低咗條褲鏈就咁咩嘅啫。即係佢已經係喺度做緊。跟住嗰日後屘，我哋即係嗰個secure咧即係學佢哋嘅時候咧， 睇得多前國會啲戲喎。 佢係啊，即係嗰啲起我夜蒲嗰啲係嘛？ 假嘅，但我覺得 佢真係喺嗰個當 起我夜蒲嗰啲女係真嘅，真係每日都起我夜蒲。 真係當眾， 但係其實佢唔可以入到廁所去做呢啲嘢咯。因為其實你有蒲開嗰啲都知道，你廁所門口永遠都有碌蕉凸洞喺度，係 啊，有阿姐，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連兩個女仔去一格都唔俾嘅喎， 係啊， 邊有可能做？ 所以佢咪喺個 dance floor 度做咯，跟住 廁所唔撚做都係。 跟住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直情係咧，啲人喝佢哋嘅時候咧，佢仲要咧，我已經係遲咗一兩秒望，你即刻放低，佢唔可以即刻掹翻出嚟咧。即係佢仲要唔可以即刻放翻出嚟，佢然之後咩仲要係我哋個個望啲即係幾百對眼望撚住佢嘅時候，因為禮拜六好多人嘅其實嗰晚，跟住即係佢仲要係慢慢咁樣咧，只腳嗰佢仲要嗰兩個男仔咧兩隻手係捉住嗰兩個女仔，即係捉住個女仔嗰兩隻腳嘅咯，即係佢係 L 字型咁樣，嗰個女仔坐咗喺度咁樣咯。 可能喺舞台會好啲，因為舞台逼得滯咧。 但 係 好啦， 做緊咩都冇人知。 跟住後屘又會叫佢放佢落嚟咯。跟住嗰個女仔咧翹住嗰個男仔條頸咧，跟住嗰個好似抬橋咁樣，男仔想就咁样抬佢走好好笑啊！我哋嗰个就成呆撚咗，系啊，呆撚咗。佢啲叫做咩？龙舟挂鼓啊，系咪啊？ 咁深嘅嗰啲系 龙舟挂 鼓，系啊。咁跟住后屘我就呆撚咗。咁后屘佢就真系放翻出嚟，我就呆撚住咁问我 friend： 哇，头先我系咪撞鬼啊？我系咪我唔信我唔相信我嘅眼睛啊！我见到嘢同你见到嘢系咪一样？佢系啊。我话因为我好少落呢啲地方。 但系佢哋呢一种已经唔系偷偷地嗰种咯，佢哋已经 好 捻高 明正大 噶啦。 我心谂喂，系咪真系冇钱爆房？系咪穷捻到咁啊？仆街！ 咁佢哋应该参加嗰啲唔知咩 sex party 嗰啲咯，因为真系有 sex party 噶。我上次都同你 share， 我喺外国好兴嘅，但系而家香港都有，但系啲地下式嘅团体搞噶咯。 有咩途径可以去咧？ 系咧， 我唔知道啊。上次我系船 P 识到个90后。咁嗰個90後就話俾我知，佢有朋友約佢去呢啲，佢就心大心細去諗緊去唔去，佢就問我要唔要 join 埋一齊去。哇！但我真係有啲熬底咯，講真 的。都熬㗎，大佬。 但我想俾錢入去齋睇咯，但我真係驚會俾人掹咗佢入去，唔知強姦啊、輪姦好什麼好嗰啲啦。因為你入得去嘅人，佢都預咗你係會 拋個身出嚟 一齊玩㗎啦嘛。 合格證啦 嚇。係啦，咁你優質豬豬嚟㗎啦嘛，咁你係可以搞得㗎啦。所以我都有啲啊，我嗰時有問過隻佬嘅，我就問佢你可唔可以陪我去睇下？跟住我隻佬係嗰啲勁正氣凛然嗰啲咧，即係佢係連你著茶包底褲，佢都會話你不受輔導嗰種嚟嘅。咁所以咧我就 咁好悶喎， 完全唔會睬我咯。 咁好悶喎， 佢就話梗唔去啦，點會去呢啲啊？你咪黐作事啦咁啊！跟住就打消咗呢個念頭。但我真係勁想去睇下。 我其實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想去即係去觀摩下嘅。 唔係啊，但我係完全諗唔到點運作。你明唔明？我係真係完全想像唔到點樣咧？俾一個 entry fee 入去，咁跟住點樣咧？點樣會無啦啦可以成班人一齊搞 sex party 咧？嗱，你可以雜交啦，可以玩即係。 咩都有玩嘅，系咩都有玩嘅，因为我唔同嘅房嘅。 咦？似乎你去过？ 唔系啊，唔同嘅房系玩唔同嘅嘢嘅。 咦？例如咧，例如咧？ 玩你有一集讲玩屎咁啊，嗰间房专门玩屎咯。 哇！即系嗰间房咪好卵臭咯。 系咪好似 New Way 嗰啲主题套房咁 有 个 label？ 呢间就玩 SM 嘅，呢间就玩制房，系嘛？ 唔系有排队，唔系要排队噶屌。 系啊，即系好似哈佬喂啲鬼屋咁啊！呢间系医院嚟嘅，咁只不过系哈佬喂嗰啲入去就有鬼，系啦，咁但系呢度入去就有姑娘系嘛？ 唔系，同埋咧系喺日本咧系有啲酒店咧系有呢啲玩嘅，即系点讲咧？成间酒店系话，譬如话喺部 lift 度俾人搞嘅， 但 系 呢啲起码有 staff 啊 嘛，你有 staff， 即系你去入边佢系会有人招呼， 即系好角色扮演 嘅。但系嗰啲唔系噶，佢系纯粹结集一班。志同道合啦，應該呢啲叫做。 唔係，我講嘅就我講嘅其中一樣嘢啫。 其實佢 哋 租個場 嘅 啫， 係 嘛？ 係啊，係啊，但唔知。 即係其實會唔會即係譬如 Let's say 有少少類似係 changing partner 嗰啲咧，即係嗰啲換夫換妻啊，即係我譬如我同我男朋友去，或者我同我老公去，咁但係去到即係我睇中人哋個老婆，唔係即係我睇中人哋個老公，人哋個老公可能睇中啦。 好似話係要總之扮唔識嘅，搞完咧你喺街度撞翻咧唔可以相應嗰啲嚟嘅，佢哋話呢啲係 game rules 嚟嘅。 OK。 我唔知佢係。 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三九唔識七， 唔 係三九唔識七嘅話，你點知佢有冇病啊，大佬？ 冇。 有啲 你俾個 entrance fee 之前，你嗰只優質豬豬，佢唔會同你驗完身先幫你吸落去。 有嘅，有一啲係驗完身嘅。 有啲 party 好似係會嘅，外國嗰啲係 外國嗰啲係驗完身嘅， 係有張 shirt 俾你證明你係冇 ace 啊，咁樣咧佢先俾你 join 呢一個 game 咯。 哦， 就攬係好安全。 唔係，所以咪我啱講嗰啲有一排隊嗰啲係外國嗰啲嚟嘅。 OK， 香港嗰啲我唔覺得會 香港。其實我冇聽過， 係啦，我由佢求 Q， 其實賺咗錢就走啦，傻嘅咩？係 啊，你 鳩 你 啦， 借個場俾你，話自己爆到點啦？ 佢都係想坑你啲 MK 仔、MK 妹錢啫，我覺得係純粹為 真係唔知。我反而咧有聽過咧，即係啱啱講咗咁多男仔嘅嗰啲性癖啦，你講緊譬如咩，中意影相啊、制服啊、各樣啊、free pay 啊、換妻啊各樣咁樣啦。系啊，咁我哋可以下次讲下咧，如果女仔嘅话咧，即系喺即系性嘅角度，其实有啲乜嘢系有啲咩癖好系女仔中意玩嘅咧？系啊，咁我哋下一集再讲啦。